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转晴，有轻度到中度霾，北转南风2-3级，最大相对湿度80%，最低气温-4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小相对湿度20%，最高气温10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今夜思雨时即将在节目中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和情感相关的问题，那我们会在节目中讨论这些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生活中的情感问题。这些问题呢是听友和网友发送给我们，那我在录制节目的时候现在已经打开了我们的微信后台，我能看到大家发来的这些问题，我也会把这些问题告诉我们的嘉宾，我们在节目中来探讨。如果您给我们发送了问题，那您可以注意收听一下我们的节目，是不是您的问题在我们的节目中也会解答到。如果您也想参与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大家关注了我们的微信号发微信就可以这样参与我们的节目了。另外在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孙岩，我的微博也可以留言。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学博士黄大庆老师。大庆老师好。 主持人孙岩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嗯，大庆老师啊， 嗯， 生活中好像有那么一类人哈，他们这个表面上看上去挺强势的， 嗯， 说话也挺强硬的，如果在恋爱或者在伴侣关系当中，他们有的时候一生起气来，动不动就跟对方说，算了，那你要走你就走，算了，我不搭理你了，很强势哈，这个没有那种楚楚可怜的样子，反而是说话都很硬，表现也很硬哈。 这是男人还是女人？ 男人也有，女人也有，但是我接触过这种女人挺多的。 嗯， 现在问我们问题的也应该是一位女生。 嗯， 她说我是那种外表比较强势的，就是和楚楚可怜没啥关系的，甚至谈过的每一任的男朋友都觉得我不需要爱，其实我是一个极需要爱的人，极缺爱的人，往往因为我缺爱，所以我特别想要那种很完整的很充分的爱，一旦对方给我的爱不够完整的时候，我自己就会觉得那你走，那你就不要和我在一起。其实别人如果真的走了，我心里又会觉得不是我想要的，很可怕。 别人走不是他想要的， 对，别人走并不是他想要的。嗯，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为了弄清楚我自己去报了一个心理学习班，我去学习了。哦，我还跟了一个和心理相关的一个培训课程吧，我就是为了弄明白，我在那个课程当中，老师们会让我们做一些游戏，怎么样去表达自己啊，怎么样正视自己的内心，怎么样说出自己的想法等等，这样在折腾了这么几次之后，我终于弄明白了，其实我就是一个很缺爱的人，我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去得到爱。但是虽然我上了这样一些培训，我知道了我自己是缺爱的人，可是我还是不知道怎么样能正确的要来爱呢？ 大庆老师，他是想知道怎么样能够要到爱。 要不到。 要不到。 绝对要不到。 嗯， 就是我觉得这位听友还真的是挺有上进心，挺会花心思在自己的这个个人成长上的，这点我觉得真的挺难得。 嗯， 其实他发现自身存在着一些问题，然后想通过学习的方式来解决自身的问题，我觉得这一点是值得赞赏、值得推崇的， 嗯， 值得广大的这个听友学习的。其实我觉得他通过学习，他发现了自己本身是缺爱的。其实他之前的那些表现，强烈的要求对方能够给自己完整的、这个完善的、特殊的爱，其实真的就是一种缺爱的表现，极度缺乏爱的表现，极度缺乏安全感的一种表现。 嗯， 所以这就导致他的一些行为，我觉得就像用个成语，应该就属于那种外强中干。 嗯， 表面看来他很强大，所以让他交往过的男友都觉得他不需要爱，不需要别人爱，他自己就照顾好自己了，然后他也怎么怎么样呢？其实我觉得这里头正是因为他自己内心极度的这种空虚，极度的缺乏，所以呢就是表现出来自己要强大一点，我不需要别人照顾我或者怎么样的，为了让自己看着不那么可怜。 嗯 啊，二呢，他会对对方的行为要求的比较过一点，过度一点吧。 嗯， 有可能对方做出的行为是很正常的，但是呢他觉得不解渴不够，所以还要的更多一点，然后要的更及时一点，导致对方会觉得这个有点可怕啊。 嗯， 当他最后提出来说，虽然上了课了，知道自己原因是缺乏爱， 嗯， 但是他怎么才能要到爱？ 嗯， 这是原话吧？要 到爱，对，要到爱， 要到爱， 是不是比较普遍呢？是，确实是。比如说从小就缺爱，生活中会有这一类人哈，可能父母因为某一些原因忽略了自己，没有给自己充足的爱啊，或者我们因为一些其他的原因，我们没有能够得到该在被呵护被爱护的时候，我们没有能够得到啊，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有那么一些人，是不是他们会格外的渴望爱？ 而且是我觉得是格外的渴望一份安全的完美的爱。 嗯， 所以他们对爱的那种渴望非常的急切，然后对爱的这个要求也非常的高，非常的完美。这个我觉得是导致他们现实生活中跟另一半交往的时候容易出现差错的一个原因。 嗯， 因为他要的太完美了。现实嘛，还是很骨感的，不像理想那么完美。 对， 所以他又跟他自己的想法不一样，所以很容易就出现这种差错，导致自己追求了很半天，但是就得不到自己想要的那份爱。 刚才您也说了，您说爱是要不到的，您还挺肯定的说的哈。 对， 嗯， 因为我觉得他最后说出这三个字来的时候，要来爱，其实还是反映出他自己本身缺爱。 嗯， 那正因为他缺，所以他觉得像买东西一样去超市，哎，我缺什么，然后我能从这个超市没有，从那个超市就有，我买来就好了，我就有了。 对， 其实我觉得爱这个东西呢跟商品不一样。 嗯， 不是说你这个本身缺，然后你就可以从他人身上买来的。当然他人对我们表现出的那些爱意，那些爱的行为是应该有的哈，但这些行为不是你求来的，也不是你要来的。 嗯， 这是怎么来的呢？这是你在爱对方的过程当中相互的。 嗯， 这样当你爱对方的时候，对方顺势就传达给你他对你的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嗯嗯， 为什么我说爱是要不来的呢？因为我非常认可一个观点。 嗯， 有一个心理学家叫弗洛姆，他写过一本书叫《爱的艺术》。 嗯， 册子不厚，很薄的一小本书。 嗯， 其实他对爱的一个观点是，爱是一种能力。 对 啊，其实我觉得这个观点我是非常推崇的。如果你自身缺乏这种爱的能力的话，对方再好，对方对你表现出爱的这个行为再多，言语啊行为都非常的多，你也不见得满意。为什么呢？因为你自身缺乏这种爱的能力，你可能对对方对你表达的这些爱意你都不能正确的去理解，然后去做出正确的这种回应。 嗯， 爱是双方的嘛， 当人家给你很多，但是你给不出正确的回应，不能正确理解的时候，其实还是有损这个亲密关系的。所以我说最重要的不是去要来爱，而是怎么去提升自己自身的这种爱的能力，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嗯，对，就是要提升自己能够 感受爱的能力。哎，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啊。但是那可能接下来要问了，那怎么样我们来提升我们自己感受爱的能力呢？大清老师有没有什么建议呢？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呢，就是先解决自己的这个痛苦吧，或者说悲伤的回忆啊。比如说像刚才这位听友， 他之所以是缺乏爱，这肯定跟他在成长过程当中他的这种家庭环境、父母教育方式，就是原生家庭的一些因素，包括他父母的这种婚姻关系，肯定是有一定影响的。所以导致了他对他的感情的这个诉求延续了可能他父母或者他的家庭里没有的那个部分。其实我觉得首先他要正视这一点，就是自己的感情就是自己的感情，不是父母的翻版，也不是父母的延续，要明确这一点。 第二呢，要对自己呢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认识吧。因为我觉得有一些人呢，在要求爱的那个对方的时候，会非常要求的非常的完美，然后非常的这个棒，但是呢，自身呢，可能跟这样的人存在着一定的不切合的地方。对，所以这种情况下也容易出现问题。那所以说这个 第二点呢，我觉得应该是对自身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啊，这是基础。还有呢，我觉得这种爱的感受能力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人际能力一定要好。就是像说的大家通常说那两个字，情商一样，要懂得学会穿别人的鞋。学会从别人的角度来去考虑问题，尤其是恋爱的双方的时候，这样我觉得对于提高自身的感受爱的能力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 而且我觉得他之前的做法也不错，就是他去学习，他去学习，当然我们不知道这个他具体是学习的什么样的一些课程，学习是个不错的一个想法。包括像刚才大庆老师介绍的爱的能力这样的书籍，其实都有很好的这些比较浅，我们也能掌握也能读懂的这样一些心理学的书籍，这样一些关于爱的、关于了解我们自己的、关于让我们这个学习到爱的能力的、感受到爱的能力的这样一些书籍，包括伴侣关系的这种经营的书籍，其实如果可以的话，他都可以去读一下。这也是一个能提升自己爱的感受能力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途径。对，也算是一个途径了。对，我突然想起杨绛先生说的那句话嘛，就是你所有的问题并不是因为读书太多，而是因为读的太少。其实真是读，像刚才主持人孙岩说的，就是以爱为主题或者以亲密关系为主题的沟通方式啊，交流方式，怎么表达爱，怎么接受爱，这怎么制造浪漫，这样的非常跟爱 相关的这样主题的书肯定是有一个直接的作用的。其实我觉得你在换一种，比如说读人物传记啊，读历史什么的，其实也会让你对于这种人际关系，对于如何处理有一定的启发。其实多读书，绝对没坏处。 而且我相信这个，他已经对自己有觉察，那么已经知道自己可能是因为缺少爱而格外的关注爱，希望得到爱，已经有这样一个觉察，已经开始有行动，这些都会有助于他提升自己爱的感受能力。对，所以这个问题的关键点在于，看来爱我们是没有办法从别人那儿要到的，但是我们 可以提升我们自己感受爱的能力，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感受到爱，一旦来到我们面前，一旦和别人一起能够分享这样一个关于爱的情感，我们的那个感觉就会更充分一些。 对，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 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思雨时， 正在播出。 下一位问问题的，这是一位男士，他问到一个问题，他说我想问一下，我妻子这个人啊，现在我们结婚五年的时间了，这五年呢，我都一直是很希望有一天我能够被我妻子关心一下，但是我妻子从来都不关心我。我妻子是一个只关心他自己的人，而且他会觉得周围的人都应该去关心他，我要关心他，他的父母也要关心他，我的父母也要以他为中心。那么现在呢，有了孩子了，孩子一岁多，他也并不是一个很爱孩子的母亲。我原本呢是觉得有了孩子之后，我想这是女人的一次成长，有了孩子是不是母爱的天性就会让她很疼爱孩子呢？不是的，一旦她刚刚开始能够从产床上下地之后没多久，她就约着她的闺蜜一起聊天呢，说话啊，孩子被晾到了一边，孩子呢是由月嫂，后来是由保姆一直带着。而我的妻子能逃避就逃避，能睡懒觉就睡懒觉，孩子的一些事情交由别人去做，她自己一点都不想操心，她就是这样一个女人。这次有了孩子，她的表现让我对她失望透了。我原本指望着她有了孩子之后她懂得照顾别人爱别人，没有，他不爱我，他也不怎么爱孩子。这样看来我对他真的是失望透顶了。所以我现在就想的是，那我们的婚姻还要不要继续呢？我理想中的婚姻是一个关心我的妻子，我也愿意关心他呀，可是我觉得关爱是相互的事情，我现在该怎么办呢？这是一位男性的问题，大清老师。 乍一听好像真的这个妻子这个不懂得关心人，有点过分的这个以自我为中心，只想着自己的这种感受，就像他说的，必须要丈夫也围着自己转，然后父母要围着自己转，周围人都要围着自己转，即使有了孩子呢，自己也不围着孩子转，反正有保姆阿姨管孩子，自己就聊自己的天，做自己的事情啊。然后这个婚姻要不要继续呢？这个问题提的我觉得有点早，因为如果你真的是觉得这是个问题的话，就不应该是在五年之后再提这个问题了。其实你想跟妻子的这个相识相恋到结婚应该是有一个过程的，而且结婚都五年了，其实对妻子是什么人我觉得应该有一个大概的认识，而且我也相信至少一开始妻子应该不会是这个样子的。如果真的是这样，对谁都漫不关心，然后过度的自我中心，那我就在想，这位男士他在喜欢这个女生什么呢？爱这个女生什么呢？所以我觉得这期间肯定出过什么样的问题。这应该是我觉得这位男士首先应该去反思的。在这五年之中，从谈恋爱到结婚到现在生孩子这五年多的时间里，到底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自己发生了哪些变化，然后妻子发生了哪些变化。他一直在强调是妻子不关心他，从他描述的内容来说的确是这个样子，但我想如果我们采访一下妻子的话，或者妻子现身说法的话，我相信妻子可能也会说同样的话。我为什么不关心他？因为他不关心我呀，我关心他干嘛？他老上班，然后不在家，然后也不跟我交流，不给我打电话，我干嘛要主动跟他打电话呀？我们俩现在就这个模式啊，这有什么错吗？有可能是这样的。 您说的对，就是这也是生活中极有可能发生的一个状态。还有一种可能，我觉得也有可能就是有人天生就是不关注别人，这也有啊。但是这样的情况不是在婚后才出现的， 对， 这应该是在恋爱当中。不知道您是不是就观察过了，恋爱的时候他是不是就是这样一个人？如果恋爱的时候他就是这样一个人，那就是您就娶了这么一个人， 你就要认命，在某种程度上。 是吧，就是说这就是你娶回来的，你指望娶了他之后他突然变得关心你了，他是不是恋爱的时候没有关心过你？他恋爱的时候天冷了也没有问你哎冷吧多穿一件衣服吧，你下班了他没有问你吃过饭了吗，对吧？明明知道你没有吃饭，他想的是哎你别吃饭了，你还是跟我去玩吧，是吧？就是恋爱的时候，如果他就是这样的，那说明你忽略了这些特点。 对， 如果说恋爱的时候他是懂得关心你的，先婚 的时候他也是懂得关心你的，但是到现在你突然觉得结婚五年了是吧，他不关心你了，那么很有可能像大庆老师说的，是不是因为你忙着工作，你忙着你有什么样的事情忽略了他，或者说伤了他的心你不知道，这也有可能，这也有可能的。另外就是你寄希望于说 有了孩子，一个妈妈怀孕，有了宝宝之后，你希望他成长，你用了这个词是用一个成长，那看来他并没有变成你想要的样子，他还是以他自己的方式自得其乐的在那里当着他认为不错的妈妈吧。每个人确实都不一样，就是我觉得这个男士也是挺概念的，他希望妻子是温柔的，母亲是伟大的，就是母亲是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不睡觉不吃饭也要抱着孩子看着孩子的，那么他希望的是妻子是扎着围裙很温柔的在旁边问他你吃饭了吗，我给你煮碗粥啊，我给你做点宵夜啊，这是他的希望。 对， 这两个希望都没有在他娶进门的这个女人身上五年了没发现。所以其实我也弄不明白这个问题究竟在哪，因为生活好复杂。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可能，就这个男生可能做的太好了，怎么讲呢，就像他刚才提到的，比如现在有了孩 他可能有更多的精力不去操孩子的心，那他为什么不去丰盈一下自己的生活呢？ 嗯， 对吧？那老公出，或者说家里出得起这个保姆人这些的费用，这些事情都不用他自己操心，那他剩下的时间当然是要去丰盈一下自己的生活，这也没有什么问题啊，对吧？从这个角度说，也许是你做得太好了，当然这种角度理解是稍微有点偏啊，但是我想就是给你提供的一个思路是说，在现在的状态下，你看孩子并不是牵扯你的妻子精力的主要的一个原因， 嗯， 你希望妻子把精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啊，但是呢现实的这个条件下有一些不需要妻子来做的，所以他剩下的时间他可以去丰盈自己，但是呢他剩下的时间除了丰盈自己之外忘了去关心你， 嗯， 或者说那更那什么一点的话，应该是忘了在你们两个人之间有一个共同的交流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或者这样的时候，所以这个责任我觉得应该是双方都有的。 嗯， 其实下来应该想的是两个人怎么想好用这种不用看孩子的时候，两个人可以自己独处的或过自己二人世界，这样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时间是需要两个人一起来做的，不要想着让比如让妻子主动的来做或者让丈夫主动的来做，这个都不太好。当如果作为这个男人你觉得不好的，认为到这个状况不好的时候，你可以先做着改变，不要希望你这一边抱怨着然后心里在默念妻子你赶紧改呀，你赶紧变成一个好的妻子，你赶紧过来关心我呀，那妻子也听不到。其实我觉得更重要你还是现实生活中说出来，跟他邀请他一些做一些事情，状态可能就不太一样了。 对，大庆老师说的对，当我们一旦发现我们的伴侣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有些人呢就会变成了一个观察者，我们不断的去观察他这个毛病，而且我们不断的会把他各种各样的表现都放在都套用了他这个毛病，比如说有可能我们就会觉得你看其实啊，如果有一些妻子生完宝宝之后那么辛苦，真的是白天晚上睡不了觉啊，不心疼吗？作为丈夫还是蛮心疼的，对不 对？ 就是有一些妻子，她或者说有一些做了妈妈的女人，她的确她没有办法，她只好白天晚上抱着她那个宝宝，因为她那个宝宝爱哭爱闹，又没有旁边的人搭手， 对， 别人一抱宝宝就不愿意，就会哭就会叫，对吧？ 对， 只有劳累这一个当妈的， 基本上把妈都快耗尽了哈。那么有一些宝宝很省心啊，别人抱没事儿，别人哄也没事儿，宝宝自己睡觉也能睡得很乖。此刻这个刚当了妈妈的女人能够好好的在旁边和闺蜜聊聊天，说说话，休息一下，睡睡觉，挺好的一件事情哈。 对。 但是有的时候我现在就弄不明白，是不是这个丈夫你真的变成了一个格外敏感的观察者，你甚至好像觉得你的妻子就是一个不关心你不关心他人的妻子，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已经认定了，你就不断地给这个妻子找到了各种各样的证据。 对。 这也是有可能。 有可能。 大庆老师说的是太对了，就是你的所有的这些诉求，你希望的，你有没有告诉你的妻子？你有没有听听你的妻子是怎么解释的？你如果只是在自己内心一遍又一遍的这样去想，哎呀，我多想要一个能给我做一碗热粥的妻子啊，这些想法你有没有告诉你老婆？你有没有跟她去谈？你有没有去说？也许你说了之后，你提出了诉求之后，也可能你交流了之后，你会发现你这个诉求没那么重要。 一是没这么重要，二也可能你觉得妻子不会做，没准妻子说哦，你说说了我就做呀，也有可能、啊， 也有可能啊， 对，各种可能都有。 对，也有可能你妻子虽然跟你聊过之后，你觉得她不会给你做这碗热粥，但是她有其他的地方让你开心啊。 对， 她可能个性开朗，很积极，她从来没有什么那么多的小心眼儿，她也不会让你担心。他有没有这个抑郁的表现？ 他可能 就是一个大大咧咧、没心没肺，就是自己让自己很开心。他可能有他的人生态度啊，所以建议你还是好好去交流一下吧。谢谢大庆老师，今夜思语时，稍后的时间会继续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环流终究留下了寂寞，幸福总是就差那一步就不孤独，而现实总是残酷，花火烧成微弱萤火，在海市蜃楼，我们的脚步到最后走上不归路，到最后迷了路，不在乎这条路陪你一起吃苦，至少能拥抱你的温度，就算被放逐，就算幸福差着多少苦，这段路我很知足，至少你拥有我的祝福。花火烧成微弱萤火，海市蜃楼，我们的脚步到最后走上不归路，到最后迷了路，不在乎这条路陪你一起吃苦，至少能拥抱你的温度，就算被放逐，就算幸福差着多少苦，这段路我很知足，至少你拥有我的祝福。 都是好社区。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啊，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他敬业奉献，是环卫线上的发明达人。 为人民服务，说白了就是变着方式的在为自己服务。 他见义勇为，智勇双全，拦下持刀醉汉。 已经面对了，你就不能退却，都不管，这事儿不就严重性太大了？ 他助人为乐，满心是爱。 帮助别人的事儿，有多大能力使多大能力，那就是一种快乐。 他们是北京榜样，就在你我身旁，向北京榜样学习，凝聚平凡力量。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转晴，有轻度到中度霾，北转南风2-3级，最大相对湿度80%，最低气温-4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4级，最小相对湿度20%，最高气温10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也日时。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正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 FM107.3 AM1026， 这是我们的广播频率，每天22点大家都可以在北京城市广播收听到今夜思雨时。我们是一档和大家分享情感话题的节目，我们会探讨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情感的问题。在我们的节目中，这些问题是听友和网友提出来的，也就是咨询的，我们在节目中来做解答。您的情感问题也可以来咨询，我们乐意在节目中来分享。您可以提问的方式是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大家可以搜索一下，今夜就是今天夜间这两个字，思是私人的思，私密的私，语是语言的语，时是时间的时。大家可以搜索我们的公众号，添加我们，发微信给我们，就可以参与节目了。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学博士黄大庆老师。大庆老师，我们来看我们微信后台的一位听友哈，他现在比较苦恼的是这样一件事情。他说他母亲啊，大概也就是1个多月以前那么病逝了。他说在这之前呢，是因为患癌症，那么已经有大概将近1年的时间是做完手术回到家里做这个靶向药物的治疗，就是看来还是医治无效哈， 无效， 母亲就已经走了。他说我自己家里呢有一个姐姐已经结婚了，离家不远，我在外省上班。我母亲手术以及在她生命最后的这个阶段呢，我都是回到她身边去陪她。在我母亲去世之后，有热心的朋友给我爸爸介绍了对象，前几天我爸才告诉我这件事情。而且呢，他和给他介绍的那个女性，那个女士已经见过好几次了，还带着那个人到了我姐姐家。那个人啊，之前是嫁到外省的，生育有一儿一女，10多年前离婚回到老家经营小生意。那位女士儿子23岁，女儿20岁，都和她在一起。得知这件事情，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我爸爸处理这件事情太仓促了，毕竟我妈妈刚刚离世1个多月的时间。任凭我怎么劝说，我爸就是认定了这个女士。我的舅舅，我的小姨都能看得出，这个女人肯定是冲着我们家房子来的，她的一儿一女都还和她住在一起，负担比较重，我爸爸娶了她肯定不会有好日子。 我爸爸执意要和他在一起，我是不是应该把家里的房产公证一下呢？因为我们家是三层楼房，不然以后拆迁了，那个人肯定会分走一份的。哎呀，总之吧，我现在既为财产担忧，也在为我爸爸这么快就找另外一个人难受。我没有看得出来，因为他没告诉我们他是儿子还是女儿啊。因为他的这个微信，因为微信的资料都很简单啊，给我们发公众号，大家就是这样，就不用担心。我只能看到大家的一个头标，一个头像标。那么点开看了一下，好像是个男士，好像是个男士的头像。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应该是个儿子吧？ 啊，那样的话对财产的担心就顺理成章了， 是吧？ 对对对。 啊，他姐姐已经嫁人了嘛？ 对。 那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呢？怎么处理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真的是一个法律问题啊。而且我觉得现在法律制度也挺完善的，据我有限的法律知识的话，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做一份这种婚前财产的这种公证啊。无论是国外还是现在国内好像都有，比如说这个财产将来作为老人的话，这个财产将来怎么分，对吧？就是他的父亲，假如说和这位女士结婚的话，可以在结婚之前做这样一份公证，比如说财产有多少是留给他这个续弦的妻子的，然后有多少是做这给女儿的、给儿子的或者给谁的都做好，然后他续弦的这个妻子带来的一儿一女不接受任何的财产或者房产，怎么样可以做这样一个公证，做这样一个法律上的或者说遗嘱。叫生前遗嘱还是什么，这些都可以做的。我觉得既然父亲已经对于续弦这件事情看上了这位女士已经是不可阻挡了，那我们作为儿女的还是秉着一个希望父亲开心的这样一个幸福的这样一个态度吧，因为毕竟老人嘛的老来有个伴儿还是比较安心一点。听他那个意思，其实包括他姐姐可能都不在老人的身边，所以老人还是挺孤独的。这个时候有个人陪伴一下老人也不是个坏的事情。但是对于财产这个事情呢，的确是非常的敏感。但是像这样的事情呢，那就做到亲兄弟明算账，把什么都拿到台面上来说。如果这个不同意的话，我觉得作为儿女他也没办法，说实话真的是没办法，因为这个财产的处置权还完全在自己的那个父亲手里。 对，就是房产如果是父亲的，你确实是只能听从父亲的意见。 对， 但是你并不是不能给父亲一些建议。 对， 怎么说呢，虽然假如说是儿子的话，虽然是有这个继承权利的，但是房子是不是要给你是你父亲说了算的。 对 啊，是不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而且我据我有限的法律知识，好像比如说现在因为他是他的那个生母已经去世了嘛，如果这个房子属于他的母亲和他的父亲的话，其实他母亲那边的财产，就房子那一半的财产，在法律上如果他母亲没有做规定的话，在法律上好像是有规定的，就是儿子或者姑娘怎么分是有这样一个大概的分法的。所以说即使是就说你父亲没有征求你们任何的同意跟这位女士结婚了，那将来分财产的时候也不是像你想的那个样子，这位听友想那个样子，他带来的一儿女就可以完全霸占这个财产或者占有多一半，好像这个在法律上也是讲不通的。法律还都是有规定的，会为了保证那个这个就叫怎么着，亲生子女的这样一个财产的权益干什么的。对， 你还得咨询一下律师。 对， 另外你还要把你的一些建议和你的一些顾虑也可以告诉你父亲。 对， 但是如果你直截了当的就指出说爸爸那个女人就是为了贪图 你 的 房子， 那我觉得这样 你爸爸肯定接受不了的， 就是任何当事人都接受不了， 接受不了，尤其是又在谈恋爱的两个人当中更接受不了了。 对，就是这么说是无效的。 对， 你不如做一些法律上的约束和规定更有效一些吧。 对，就是你要表达出来，第一你是希望爸爸幸福的，然后虽然妈妈走了，然后爸爸续弦呢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人一起过后半生，这是你是支持的。你要让你爸爸理解到这个，但是呢你要明确一点，就是说咱们这个财产上的事情 这个大家还是要说清楚比较好。 嗯， 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保证各方面的权益，而且这个权益你要说尊重法律的这个条文的规定，然后也尊重父亲的这个意志，因为这些财产毕竟都是父亲的。 嗯， 那如果你逼得太紧的话，那父亲真的立个遗嘱说我这些全部给我未来续弦的妻子，你在法律上你要打官司你也赢不了。 嗯， 所以说那样的态度或者那样的心态去沟通的话，反而会这个物极必反，走到你不希望得到的这样一个结局。其实我觉得还是说，第一，抱着去祝福的态度；二呢，就是沟通协商，给建议，这样的方式比较好。 嗯，好，谢谢大庆老师。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下一位，这是一对儿还在校的大学生，他们在谈恋爱啊。然后女生呢就问到一个问题啊，她说：“嗯，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啊，因为花钱的问题，现在有一点点矛盾了。我男朋友家里边应该比我家的家境要更好一些，因为聊起他父母，现在他父母都在挣钱，而且呢，这个。”挣钱还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在我们家呢，我母亲大概在3年前就已经不再工作了，家里是我父亲一个人在挣钱哈。我们俩一开始在一起的时候，他对我挺好的，那时候啊，我们两个人有2次在假期当中都出去旅行，都是他付钱，因为他呢问他妈妈要了钱，他说要去哪哪哪，他妈妈都给他钱了。他也挺大方的，但是在那之后呢，他就告诉我说，他说再不合适问他妈要更多的钱了。 嗯， 而恋爱当中的花销也挺大的，他说他也希望我也能付一些，我说好啊，力所能及吧。那么在谈恋爱的当中，我们出去玩也好，吃饭也好，他如果买单一次，下一次呢我也会买单，只不过我买单的那一次，我都会建议他去吃更便宜一点的东西，因为我确实也不想出更多的钱，我主要是不想给我父母再增加一些负担。 嗯， 我知道我父母并不是那么的富裕。前一段时间，他突然跟我提出来，他希望的是我们俩所有的开支都 AA 制，这就让我心里边挺不痛快的。我觉得我已经挺体谅他了，出去他说不能他一个人付钱，那我也愿意有一些开支由我来担负，可是我觉得以我的经济状况，他应该体谅，我应该比他出的少一点啊。他现在居然想和我非常平等的 AA 制，我心里很不舒服，我觉得这是他爱我吗？这是他体谅我吗？我该怎么看这样的事情呢？这是一对大学生哈，两个人都没挣钱， 嗯， 看来都是拿父母的钱现在在谈恋爱吧。 对， 嗯， 都是花别人的钱，花的还挺自在。不过他们也确实也体验到了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的这样一个状态哈。我觉得像刚才这位女生说的，不管你两个人的家境如何啊，这个跟这个没有太大的关系，就是两个人在交往的时候谈恋爱花钱，跟彼此的家境是穷是富，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就谈恋爱的时候，在至少在咱们东方，在咱们中国社会，大家都觉得应该是男生花钱多一点， 对 啊，出去吃饭看电影干什么的应该都是男方付账， 嗯， 对吧？因为咱们的传统观念都是这样的嘛，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嘛， 嗯， 这种观念我觉得很正常。但是呢，这种 AA 制，我觉得现在的一些小朋友们，90后甚至00后，他们好像也特别能接受这个事情。 嗯， 因为这种 AA 制呢，不会让彼此有太多的负担，啊，不会说我吃了你的，然后我就嘴短了；我拿了你的，我手短了；我什么都得受制于你。咱各挣各的，各花各的，这样大家都没有负担，我也不用为了因为几个钱，然后就要屈从于你怎么样的。其实也有这样的情侣，就用这样 AA 制的方式来。我觉得这种每种方式都是不同的选择，都可以接受。 嗯， 像刚才这对小情侣呢，其实一开始的时候，那就是男的 然后大包大揽什么都管，女的不管。但后来呢，这样觉得不合适了，然后女的呢也就适当的去做一些，对啊，虽然并不见得完全对等，但这件事情也并不需要完全对等，但是就是男女都做，哎，挺好。但现在那个男生呢突然提出了一个 AA 制，这个女生稍微有点不接受了哈。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一要想一想，先问问她男朋友为什么突然会提出这样一个 AA 制啊，原因在哪儿。其实我觉得对于亲密关系来言，压倒这种亲密关系的不止金钱本身，或者说金钱的多少，更重要的就是大家处理金钱的这个态度。 嗯， 对啊，如果大家都认可 AA 制的话，那这个事情就没有问题。我身边也有朋友就是这样的，那也没有问题。但如果说一个人认可，一个人不认可，那这个时候就是问题了。 嗯， 我现在对于他们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首先先了解一下为什么这个你的男友会提出这样一个状态，是他自己的意见，还是说他背后的父母的意见。 嗯， 因为刚才一直在说他们花的都是父母的钱，对吧？那可能男方的父母就会觉得，你看你们谈恋爱，那应该是你两个人的事情，你俩要想花前月下的去看电影干什么呢，你俩可以自己去挣钱啊，做兼职啊，做大学生嘛，对吧？然后花你们自己的钱，不要老拿父母的钱来做这样的事情。 嗯， 父母供你们上学干什么的，这些都可以，但是做这样的事情父母不愿意，对啊，所以父母可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来，然后可能让儿子来提也有可能。其实我觉得无论怎样，就是这种花钱的方式或者说怎么处理钱，并不意味着他不爱你啊。我觉得作为女生呢，也并不一定要以这样的方式说男人给我花钱然后就一定是爱我，这好像都不能完全推论出来呢。一个爱你的男人肯定愿意为你花钱，但是一个愿意为你花钱的男人真的并不见得是爱你的男人， 嗯， 对吧？所以我觉得还是两个人这种金钱的观念要相互的去沟通一下。换句话说，如果两个人都认可了这种 AA 制，其实这种 AA 制也并不见得都是五五分账啊， 嗯， 对吧？你们也可以确定一个比例，3-7-4-6-2-8-1-9的都可以啊。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 AA 制最大的意思就让两个人都承担起责任来。 嗯， 这个我觉得是。这么想这个 AA 制，我觉得这个对于情感来说可能就不是问题，而是说增加情感链接的一个纽带了。哎，我们都一起来做这个事情，谁也不逃避。 嗯，所以大庆老师，您是不是也建议大学中谈恋爱的，就是彼此还没有自己收入的，这样的男孩子女孩子谈恋爱的话，最好大家都负担一下恋爱的费用？ 嗯，反正我一般对女生是这样的。 是吧？ 对男生，我觉得就是你能花多少花多少，或者你完全的这都没有问题。 嗯， 因为女生会从这个角度来看你是不是爱我，是对我大不多大的，这是一个方面，这是可以的。 嗯， 但是对于女生来说呢，我建议还是尽量呢，就是做的不要那么一心想着我要完全靠男生，这样不好。 嗯， 因为这样男生有些男生真的就会觉得你吃我的用我的，万一有一天你跟我分手了，然后找你后账。我记得之前有个新闻大家应该都听过，说一个男生还是社会人士啊，已经工作的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谈恋爱，然后最后女的说跟他要分手，然后这个男生干了一件什么事情，列出一个分手账单，把他两个人看电影买瓜子喝奶茶买门票所有的钱都列了一个遍儿，非常清楚，然后说哪部分应该你出，哪部分钱你还我，哪部分我出，你说这样就很别扭。 我们节目中也有 啊，真的 我们节目中也有，对，这个分手了以后然后在后台发来的，这个能记得每一次大家到超市什么我买了多少生活用品啊，超市的账单是多少啊，我们俩出去旅行过花了多少多少钱啊，什么什么的，分手也要要费的。然后我记得前不久有一个男生他是发语音， 嗯， 他失恋了，女朋友和他分手了，然后其实他本意并不是想要分手费， 嗯， 但是出于愤怒吧，他就是觉得，哦，你看我付出了那么多，然后你还是和我分手了，冲上去问女孩子要了10000块钱的分手费， 哦， 嗯，然后要完分手费又后悔了 觉得自己太 low 了有点 哎，不，后悔是想和人和好， 哦， 就是这样的情况还是有的，就是一旦分手的话，有一些人可能真是觉得，嗯，我既付出了感情，我又付出了钱， 对， 嗯，那可能是这样，所以我们还是觉得，特别是在恋爱当中， 如果可以的话，彼此都承担一些开销吧。 对，这样比较好，要不然真的是拿人家手短，吃人家嘴短，你这个做起来就很别扭。 而且其实这是未来生活的一个架构，也就是说两个人为什么要成为一对儿，为什么要组建家庭，并不是你真的要找一个人来养你，而是你和另外一个人共同能够承担生活。共同承担生活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生活可能就比一个人的承担要简单和容易一些。 对，要轻松很多。 而且养育孩子也是共同要承担的事情。 对， 这个就有的时候不是用各自付出多少钱，而是各自都要担起各自的责任来。 对， 一个家庭两个人走到一起，从谈恋爱到进入家庭，就是会有分工的，分工协作，大家是一起要付出，一起要承担责任的。所以在恋爱的时候，如果我们只是觉得他买单好了，让他付出好了，那我自己我可以不付出，这样的一个状态并不是真正我们要进入生活的那个状态。很多女孩子她有一个想法，大庆老师，她会觉得这个是检验他是否爱我的一个标准。 嗯， 那您觉得这个花钱是检验爱的标准吗？ 可以当一个指标，但是不能把它当得那么十分的肯定。 嗯， 就像我说的，这个男人为我花钱他就一定爱我，这个画不了等号。这个男人不为我花钱他就不爱我，而且用花钱的多少来判定我觉得不好。其实我刚才一直在强调，其实应该说用这种对金钱的这个观念，这个我就看两个人是否一致。 嗯， 比如说有这样的例子，不是大家经常说吗？比如这个男人人一个月就100块钱，然后他愿意给你花99，或者说又愿意给你花100，那个男人一个月挣1000块钱，他愿意给你花100块钱，你觉得哪个男人更爱你呢？虽然数量上都是一样的， 嗯， 对吧？然后当然我觉得这里的存在一个性别差异。 嗯， 我当然建议男生还是说，对于女生谈恋爱的时候，能自己花钱的，能自己掏钱的都自己掏，也不需要女生做什么回报。 嗯， 对吧？这因为这就是社会赋予男性的这个角色就在这儿， 对吧？ 将来你要承担起这个家的，对吧？你要有这样的胸怀，先不说其他的，你要有这样的胸怀。但是对于女生呢，我建议还是适当的就是节制一下，就是你允许男生为你花钱，但是你是。 嗯， 适可而止了呢，或者说适时的时候也去做一些回馈， 嗯， 对吧？他请你吃了一顿大餐，哎，那你就给他买根冰棍啊，对吧？或者做个手工啊，哎，然后有个礼尚往来的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男生呢也会体验到你对他的一个爱， 嗯， 对吧？当然你不能说男生给你花了100，然后你给他100，这样男生也觉得别扭，因为会觉得好像咱俩就是一个买卖关系似的，这种我给你多少你给我多少，就没有这种爱意了。因为爱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付出嘛， 嗯， 而且就是无限制的付出啊，有多少我就付出的，甚至我借钱我付出都可以。其实这是一个指标，但绝对不能把当成一个那么肯定、那么理所当然的一个指标。 嗯，您说的太对了，就是可以把这个看作一个指标，但是不是一个理所当然的指标啊。 嗯， 你还应该看到更多，有些人真的是。比如说他本身就是不在乎钱，这个真的和爱不爱没有什么关系， 对， 是吧？ 对， 就是你其实更重要的是看到恋爱当中我们要看到的是对方他的责任心，嗯，他的能力，他的其他方方面面，那个包括他对你的情感和对你的态度， 对， 这些才是综合考察一个人的是不是一个合格伴侣的一些指标呢。 对， 嗯，谢谢大庆老师，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交流的是一些关于情感的问题，欢迎大家可以参与进来，有情感问题可以向我们来咨询，给我们发微信到今夜思雨时，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大家可以发送过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今晚我们的节目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想象中软弱且无能为力，对你的眼神选择了逃避，